我是在2016年春天见到了那些失散多年的战友的。一代人的芳华已逝，就让银幕留住我们芬芳的年华吧。 青春不是年华，是无边的憧憬，是恢宏的想象，是炙热的感情，是美丽的象征，是无穷的希望，是力量的绽放，是勇气的勋章。12月29日，北京青年广播邀请你参加芳华正茂982迎新同学会，共迎2018，共享青春芳华。 漫游嗨翻天，耶！ 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我是左小美。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您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或者关注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这样在我们开启视频直播的时候您就可以收到通知了。此外，我们漫游嗨翻天的 QQ 应援群漫游漫游团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693 567556693，欢迎大家进群交流。那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呢，是黑白漫画当中表现食物美味的方式。一般来说啊，咱们说对食物的评价标准无非就是色香味这三点，但是呢，实际上漫画对于美食的表现还是比较困难的。首先因为次元壁的限制，我们没有办法体会到漫画当中食物的那种香气和味道，而且漫画呢多数都是黑白的，所以仅剩的色读者也很难体会到。然而那些脑洞大开的漫画家们就是能够想到各种方式让大家体会到他们画笔下美食的香味，所以今天咱们就聊聊这些美食漫画。现在呢已经到了冬天了，从生物学的角度咱们可以知道，在天气变冷之后，人体为了维持体温就会消耗掉更多的热量，所以咱们就需要吃更多的东西来维持这种消耗。俗话说得好啊，冬天不节制，夏天胖十斤。那在严寒冬日里面，怎么样才能保持苗条的身材呢？小美周围有一个朋友就说了，他感觉在冬天吃饱了之后，最好再看一些关于美食的东西，从而刺激胃酸分泌，加速消化，减少脂肪堆积，这才是防止冬天发胖的最好方式。虽然有一点点开玩笑的成分在里面啊，但是冬天呢，看一看关于美食的动画和漫画，可以让我们从心底感到一些温暖。我们也说了，像漫画这种载体对于表现食物的美味是有着先天的劣势的，然而描写各种美食的漫画还是层出不穷。那么问题来了，这些漫画家到底是用了什么样的手法来体现出自己画笔下食物的美味的呢？我们先来听一首小小的一粒，稍后再为大家做盘点，稍后见。 何度でも 的，欢迎回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的第一部美食漫画呢，叫做《孤独的美食家》。《孤独的美食家》是由久住昌之创作，谷口智郎作画，1994年到1996年在扶桑社杂志上连载的漫画，讲述的是一个个人经营进口杂货店的男子井之头五郎在工作的间隙前往餐馆当中吃饭的场景故事。作品当中登场的餐馆全都是实际存在的，其中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在于基本上都是一些非常大众化的餐馆，只不过作品当中并不是单纯的描述饮食文化，而是着重表现主人公吃饭的场景以及心理描写。在2012年，本作由东京电视台拍摄成了系列电视剧，每集大约是25分钟左右，到目前为止已经播出了6季。说起孤独的美食家，很多吃货最先了解到的应该都是松重丰大叔主演的电视剧了吧。毕竟呢，吃东西的电视剧有的是，但是吃点东西的心理活动从头到尾要念叨将近20分钟的电视剧可真是没多少。至于电视剧的影响力有多大呢？我记得前一段时间有一档日本的电视节目上出现过这样一件事情，说是北野武要拍一部电影，主演选定了松重丰大叔，于是两个人一起出席了那期节目，然后主持人突然端出了一碗煎饺让松重丰大叔现场吃给他们看。虽然说这个环节的设计稍微显得有一些尴尬，但也足以体现出井之头五郎这个角色是多么的深入人心。那下面我们来听孤独的美食家的插曲。说到了松重丰大叔出演的这个深入人心的井之头五郎，虽然在人物的设定上和漫画的原作是有一些出入的，但是在品尝过美食之后的雾霾、牙白、偶一西等等都和漫画当中的井之头五郎是如出一辙的。没错，没想到吧，电视剧里面没事就心理活动20多分钟的井之头五郎先生在原作漫画当中也是内心戏十足，在吃饭的时候随随便便就可以在心里自言自语一整段话。而且呢，孤独的美食家漫画版在食物被端上桌的时候，基本上也都会给每一样食物一个整体的特写，让读者对于食物有一个更加直观的了解。那作者的这种方式也是弥补了漫画难以表现出食物美味的短板，色香味咱们是看不出来。好，那我就让主角直接说出来。 而且呢，由于漫画当中描绘的食物本来就是出自于非常大众而且现实当中存在的饭店，于是很多吃过这种食物甚至是亲自光顾过这些饭店的读者瞬间就会回忆起当时品尝过的美味，再加上井之头五郎的这些口头禅，就这样毫无色香味的黑白画面就直接被读者们赋予了生命，成为了地地道道的美食。当然了，咱们在这儿要扯点题外话，在看电视剧版《孤独的美食家》的时候，小美脑子里总会闪过一个问题，如果这一条没过需要重拍怎么办呢？难道演员要重新吃一遍吗？所以说到这儿呢，我就想起了当年有一个非常火的吃面的小品。所以说啊，不要总是觉得演这些美食节目就可以随便的胡吃海喝，这也是有一点风险的。因为据说《孤独的美食家》的主演就因为饮食不规律而患上了胃病，所以在这儿也提醒大家，吃饭一定要规律，不要暴饮暴食。下面我们来听《孤独的美食家》的主题曲《Stay Alone》。我们跟大家聊一聊黑白漫画《孤独的美食家》，那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第二部漫画呢，就是《中华小当家》了。那像小美身边很多人对于所谓的美食的认识，都是会发光、会发光的美食，而且这些美食不仅要会发光，最好还可以变形或者是直接飘起来，吃了之后还要让大家脑子里面有一种过电的感觉。那至于这种价值观的来源，没错，就是这部动画。就是当年咱们看的《中华小当家》。《中华小当家》原名叫做《中华一番》，是1995年到1999年于日本周刊少年杂志连载的小川月司的漫画作品。它的主要内容描写了中国四川省的年轻厨师刘卯星学习厨艺，到广州修行，获得特级厨师资格，结交了许多对厨艺有志同道合的朋友，以及最后与黑暗料理界对抗过程的漫画。不过话说回来，这部漫画可以说是命途多舛了。这一点呢，其实主要体现在动画的制作上。相信看过漫画的读者老爷们都知道，这部漫画在动画化的时候被魔改了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男主角的名字刘卯星，还有以及众多的角色名字，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都被不同程度的修改了。当然，当年还是孩子们的观众啊，不会在意这些。大家最在意的就是这些五光十色的料理到底好不好吃，还有一些在心中默默许下了长大之后我一定要成为一个厨师的愿望。虽然长大之后他们都清楚地认识到了绝大多数的料理都是不会发光的，但实际上呢，在漫画当中作者对于料理并没有加上现在看起来那些十分玄幻的视觉特效。那么作者是如何通过黑白漫画来体现料理的美味的呢？ 在我看来啊，那就是料理的过程。那我们在叙述料理过程之前，先来听一首《中华小当家》的主题曲《万里长城》。中华小当家动画当中厨师们做菜时候的描写，很多人到现在应该都记忆犹新。而在漫画当中，虽然没有动画那么华丽的声光特效，但是厨师们的料理过程仍然会让大家觉得惊心动魄。没错，就是惊心动魄。在小美看来，动画当中各位厨师的超能力对决的巅峰，应该就是刘昴星还有雷恩在广州的神前刀工对决。然而在漫画当中，黑暗料理界五虎星之一的亚堪还有刘昴星对决的时候，可是把整条长江都点燃了。这种魄力即使是动画当中那些声光特效也比不上的。也正是因为如此，作者小川月司也成功地把中华一番当中的料理塑造成了此物只应天上有的极品美食。首先，那些美食是经历了那么多玄幻的料理技法加工才出现在世界上的，能不好吃吗？其次呢，这些料理都是基本上无法还原的，所以读者对于他们的期待还有求而不得的失落感，更会在无意当中把这些玄幻的美味捧上神坛。当然了，如果大家自身对于料理比较熟悉，或者本身就精通料理的话，那么这些虚幻的美味可能就会变成一戳就破的肥皂泡了。话说回来啊，前段时间好像有消息说小川月司要重启中华一番的漫画连载，新名字可能会定为中华一番集。那不知道这一次大家又可以看到什么奇幻的料理呢？我们来听中华小当家的片头曲《星空下的相遇》。好的，上半场的节目就是这样了，非常欢迎您关注我们982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或者是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这样在我们开启视频直播的时候您就可以收到通知了。此外，我们漫游嗨翻天的 QQ 应援群漫游漫游团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9356755693，欢迎进群交流。一小段片花过后是秒懂二次元环节，我们稍后回来。 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

不得不说，保种戏在同性中也是极其受欢迎的，往往呢都是女生当中的人气王。听到这儿，你是不是快被他们圈粉了呢？那再多说一句啊，保种戏角色的女性的追随者，由于保种剧团的演出的角色类型，对他们的称呼有时候会在名字结尾加上大人、殿下，你是自己的崇拜之一。你是不是生活中的保种系殿下呢？这个属性萌到你了吗？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晚上好，我是左小美。我们今天晚上呢，接着来跟大家聊一聊黑白漫画当中表现食物美味的方式。那咱们今天要给大家说的第三部美食漫画，就是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的食戟之灵了。说到料理漫画呀，还说到漫画体现美味的方式，那怎么能不提提食戟之灵呢？食戟之灵是由富田佑斗原作，佐伯俊作画，料理研究家森崎有纪协力于集英社旗下的漫画杂志周刊少年 Jump 上连载的作品，在台湾呢由东立出版社的宝岛少年连载，而动画版呢刚刚也出了第三季，相信不少观众老爷们都在追吧。认真的说啊，作为主角是厨师的料理漫画，食戟之灵是比中华一番要专业很多的。主要的原因就是上面介绍过的，这部漫画是有真正的料理研究家协力制作的，而且作者也把一些料理的食谱亲自放了出来以供大家尝试。也正因为如此呢，本作当中很多料理都是可以再现的，B 站的很多 UP 主也曾经再现过动漫当中出现的很多料理。然而呢，实际上这种方式也并不能很好地体现出作者画笔下料理的美味，主要原因就是刚才说过的，读者会对求而不得的料理产生无比的期待，然后把他们捧上神坛，而食戟之灵当中可以再现的料理等于自己舍弃了这个优势。而且毕竟不是每个读者都点了做菜这个技能点的，所以为了更好地体现漫画当中的料理美味，作者使用了另外一个方法，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先来听听食戟之灵的主题曲《食戟开战》，稍后为您揭晓。 咱们刚才说啊，漫画的作者为了体现食戟之灵，漫画当中的料理美味使用了另外一个方法，到底是什么呢？首先咱们来看一下食戟之灵的作者，看到这个佐伯俊了吗？这位老师的过去呢，用官方的说法就是经常参与商业杂志和同人作品的创作，于是呢作者就十分恰当的利用自己的特长，用十分具有诱惑力的方式画出了人物在品尝料理之后的反应，可以说是一种非常高明的做法。因为这种行为不仅可以体现出料理的美味，还顺便可以吸引不少的读者。一般来说啊，这种点子很容易被人诟病漫画当中的料理不切实际，但是前面也说了，这部漫画可是有真真正正的料理研究家协力制作的，所以这两种手法同时使用，相辅相成，可谓妙哉妙哉。不过说真的呀，这么着也确实有不小的弊端，很多人就是根本不是为了料理而去关注这部作品，而是为了各种人设。对于作者来说，这当然是无关紧要的了，因为他首先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体现出了料理的美味，其次谁管你是因为什么来看呀，来看就够了嘛。话说回来，随着动画播出第三季，远月学员的实力巅峰石杰也出现在了观众老爷们的视野当中。其实有两位已经早就出来了，而这些家伙说真的做菜的时候确实有些魔幻，考虑到食戟之灵再怎么说也算是真实系的作品，所以应该不会出现中华一番里面那些超级系料理吧。那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听胜利的佐料。回来，刚才我们跟大家盘点了三部黑白漫画，分别是食戟之灵、中华小当家，还有我们说的孤独的美食家。当然呢还有很多料理漫画是没有说到的，比方说川井真原作在2015年播出的 TV 动画幸福涂鸦，这是一部比较温馨的作品，但是由于原作是四格漫画，所以在体现食物美味的时候就是比较困难的了。而且这部漫画选择的又恰恰是跟食戟之灵类似的方式，所以有的时候看起来感官会比较的神奇独特。同样是在2015年播出的 TV 动画，也是一部泡面番的和歌子酒，也是一部比较有趣的美食漫画。这部漫画的原作者是新酒干映，主角是喜欢美味的酒和食物胜过任何东西的26岁女白领村崎和歌子。对于和歌子来说，最治愈的事情就是在工作之后独自一个人走遍各处喝酒。说起来呢，这部漫画的感觉和孤独的美食家是比较类似的，表达食物美味的方式也是。不过这部漫画女主的画风是和五郎大叔的差距比较大就是了。那我们下面的时间来听和歌子酒的主题曲《幸福的回家路》。 綺麗な赤の空日暮れの下りホーム中に照らします今朝は登った坂道を下ればお帰りと街並みがおしゃれな 说啊，2015年由酒井亮子创作的漫画《迷宫饭》也是一部很有个性的美食漫画，主要讲述的是男主角所带领的冒险团队在地下城深处挑战红龙的时候，因为饥饿遭到了团灭。那男主角的妹妹是拼死把全团送到了地面，自己却被红龙吞噬了。为了及时把妹妹复活，男主角必须在一个月内赶往地下打倒红龙。为此呢，他在缺乏补给的情况下，与团队仅存的精灵魔法师还有半身人盗贼直接返回了地下城，希望可以打倒魔物作为食物的补充。他们很快就遇到了长期生活在地下城、有着丰富猎食魔物经验的矮人战士大叔，由此组成了一个四人探险队，为了救回妹妹，展开了地下城的魔物美食之旅。虽然这部动画上映之后是槽点满满，但是会让读者不由自主的关心，这回男主到底准备吃什么魔物啊？或者是这回的魔物男主他们打算怎么吃啊？等等奇怪的问题。所以说到底哪一部漫画最适合在吃饱了之后用来刺激胃酸分泌加速消化呢？这就得看各位读者老爷们自己的口味了。不过写到现在，小美感觉这些漫画好像是真的可以刺激胃酸分泌加速消化，所以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说到这儿，小美也要去觅食了。非常感谢各位来收听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 也非常欢迎您能够关注我们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账号，以及我们982的官方微信号982魔力工厂，这样在我们视频直播的时候您就可以收到通知了。此外，我们漫游嗨翻天的 QQ 应援群漫游漫游团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693 567-556693。接下来的节目是青春联盟，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在这儿呢，也要为大家做一个小小的预告，马上就是年底了，咱们982也给大家准备了多重福利，这里面有免费的 K 歌券、免费的照相券，还有面额给力的大红包，总之是福利多多。那具体怎么领取呢？大家可以关注12月29日下午5点的特别直播芳华正茂982迎新同学会。同时呢，从现在开始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下方的菜单栏点击我要投票，将您最喜欢的982主持人送上年终最受欢迎同学的宝座。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左小美，我们明天再见。